成日都话要保持精神健康，就要有正面思维，即系 以正面嘅角度同埋价值观去理解唔同嘅情况， 保持开放思想啊，等自己容易啲去接受新事物，又啱唔啱呢？ 仲可以为自己定立一啲有意义同埋可行嘅目标，咁跟住咧就要按计划逐步去实践啦。 啊，仲有一样啊，正面思维就系要记住，每一个人都系独一无二嘅，唔好同人比较啊。 要学识重视自己，接受自己。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陈上司认真做。 佢哋系要听声先睇到你做咩事 啊？唔系啊，你一直咧成每一个礼拜咧好鬼过分嘅，一踏正四点钟嘅时候 就坐喺度， 个隔篱咧就望住我哋等我哋开麦嘅，迎接我哋开麦。我谂因为我哋节目太好听嘅关系， 期待住咯。 系啊，跟住仲要佢哋走嘅时候都会一直攞住电话去 听。我最中意听寻常事啊！多谢 所有中意寻常事嘅听众，你哋好啊！ 系啦，嗱咁啊，直播室好热闹啦，咁啊，我哋四个喺度啦，隔篱房仲有两。个啦，咁但系我哋呢四个分别系边个咧？就有莫莉啦、阿乐啦、思培啦，仲有我的神嘅。 冇错啦，咁啊最近咧真系 feel 到冻咗凉咗啊，尤其是夜晚嘅时候出去跑步咧，我系 feel 到有啲寒意嘅。咁所以咧， 我今朝起身系冻醒噶，我想讲。 咁夸张？ 系啊，因为我 冇感咩？ 好薄嘅皮，嗰啲冷气皮咧系冻醒噶，我十二点先醒不过。 十二点应该系热噶咯，开始。不过都留意翻啦吓，咁啊着翻多件外套啦。而家温度咧28度，相对湿度68%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咁今日下昼啦，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咧，亦都系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咁啊，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啊，今晚离岸风势会间中清劲。未来两三日咧都大致天晴嘅。 系啦，喂嗱，今个星期咧，其实呢件事咧都发生咗两至三个星期，不过咧呢两三星期咧陆陆续续啲人越嚟越开始 update 嘅时候咧，先会发现嘅某一个嘅电话嘅品牌咁样啦，咁佢哋其实咧都会间唔时好多电话都会 software 会 update 嘅，佢哋最近 update 一个咧就可以升到一个咧系入边嘅公仔。嗰啲表情系啦，十三表情符号，即系连 我到而家都冇 update 啊， 我都冇 update 啊， 因为全民好食电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我先唔 update， 系啊， 你搞啊你哋呢啲搞成点先？ 因为我用电话咧， 好 update 你真系， 我用电话咧，其实系我其实期待咗佢好耐噶啦，因为咧佢有啲功能系我想用嘅， 你有嗰个新嗰个功能咩？ 因为我用平板啊，平板要去到十三佢先有某啲嘅功能，我用得着，电话就冇所谓嘅，但系电话咧 update 咗之后咧。我覺得真係有啲食電嘅，但唔知係咪因為我會睇戲嘅關係啊，咁我就用嗰啲串流嘅影像平台嗰啲睇戲咧，咁佢就其實基本上開住咧係 keep 住食電嘅，佢 keep 住喺後面 roll 嘅。 但你不嬲都睇噶嘛，所以其實唔會話即係你唔會突然之間你嘅係啦，咁啊即係話其實真係食電多咗咯。 我見阿樂而家即刻開出嚟 download。 冇咁快搞掂啊！ 你咪想试下个感受系点？ 因为我真系唔知道大家讲紧乜嘢咁样系。嗱，我见到我系 13.1 咯，已经系。 所以点要听呢个节目咯？ 哦，系啊，啱啊，我知道听系。 仲要你已经 download 咗啦，你都唔知 道。咁先系最可恶啊！喂，嗱，呢一个嘅即系。新嘅一個叫點樣 software 啦， 係 程式啦，咁佢就即係 update 咗啦，咁令到好多人都好開心啦，就可以放自己個樣啦。但呢個咧以前其實曾經出過一個 app 咧，都係有呢啲嘅表情公仔嘅， 加埋講嘢噶嘛， 自己個樣係啦。咁但係好多人都做唔到自己嗰個形態嘅。咁但係慢慢咧，隨住呢個社會嘅進步咧，一路 update 咧，佢係越嚟越發達，嗰啲面口咧越嚟越犀利。咁但係我想問下在座三個先，你哋有冇即係自己平時最常用係邊一個嘅 emoji？公仔 有嗰、那個哈哈笑笑到喊嗰、那個， 哎呀， 尤其是有一個打側笑嗰個咧， 笑到瘋狂蒙眼嗰個嘛， 同埋揞住隻眼嗰個咯，呢兩個係我最成日用嘅， 係 係啊， 阿師傅咧。 我都常用喎，你头先讲嗰两个嘅，另外深深眼咯，或者咧有一个笑面，跟住侧边有啲深深围住嗰个都好好用嘅。 啲、哦、深深俾边个噶？ 俾你咯， 你鬼又 send 个 message 俾我， 被踢爆啦！ 而家俾 阿乐咧， 我自己咧嗱，睇下咩日子啦。如果一至五嘅话咧，我就最常用就系嗰个双手合十啊。 哦。 因为翻工啊嘛， 喂，其实呢个咧，我系好有疑惑噶。 点解？ 嗱，因为咧，我都多用呢个嘅，即系我哋在座成日都同大家 send message， 都见得到我多用呢个啦，即系礼貌啲啊，唔该晒，谢谢你咁样啦。另一个就系拜噶嘛， 系、嗯、我成日都拜人， 我成日觉得究竟拜嗰个好睇啲啊，定合十嗰个好睇啲？ 其实你都决定咗，你拣咗啦。 唔系，我就系 拣咗拜嗰个， 我两者都间唔时会用嘅，即系间唔中我就会变嘅。但系我就成日觉得会唔会对方误会要我拜佢咧？ 我覺得跪地嗰個咧係嚴重啲嘅，即係你真係拜託人哋幫手，幫咗你好大嘅忙，你就可以用嗰、那個普通合十嗰個咧，感覺就係、是、啊唔該曬咁咯。 哦、啊，係啦，所以我用我覺得調翻轉咯。 嚇，我都係調翻轉。 合十呢個咧， 重要啲， 只係誒好大件事嘅。 係啊， 嗰個跪喺度鞠躬嗰個咧。好似係輕盈啲嘅，因為嗰件事跪喺度有埋樣咧，你會覺得好似換味重啲。 即係跪喺度嗰個詞叫做唔該曬咯，而合十嗰個叫拜託咯。 系啦，咁所以我有时我都真系有少少紧张同惊咧 ，send 咗出去唔知道人哋有咩感觉。 你都 send 咗出去咯，你而家先 问。 我觉得睇地方噶， 系啊， 港台咧，港台系中意用跪嗰个噶，即系我哋啲同事之间啊，即系好小事咧，系啊，唔知点解噶，即系Elton 可唔可以四点钟交啲乜嘢俾我，跟住又跪噶咯，咁样系，系啊。有啲甚至係即係咁講係我上邊嘅喎，我上司嚟喎，我都係可唔可以俾啲咩俾我？跟住又係貴嘅喎，即係我覺得唔使咁嚴重嘅。 咁你俾咩上？你回應係俾咩上司啊？ 可能我俾翻十個拜或者十個貴咯，係啦，佢俾兩個，我俾四個咁樣咯。 係啦，我哋其實咧經常都會用呢啲，因為始終太多啦。但係有冇發覺有冇邊一啲動作其實係你哋覺得點解佢冇呢個動作嘅？代表唔到我喎，咁樣嘅。 有舉手咪已經係代表我咁解？ 唔係啊，唔係代表唔到你嘅，即係你覺得點解個個動作都好似有啦 ？耶、yeah, 啊 ，V 啊，叻啊，全部都有噶嘛？有冇邊啲動作係你好想加入去？ 啊，我想加一個李奇嘅手勢，嗰、那個七字擺喺個下巴嗰度，有啦咩？ 哇，有咗好耐啦喎！呢個不過係諗嘅，佢個樣係諗嘅。即系要谂嘢嘅，有呢个手指嗰、那 个。 咩啊？旧版已经有啦。 咁可能嗰个再旧啲啊。 有一样我系觉得系争少少嘅，就系咧个鹅嘅感觉啊，鹅，即系鹅，听完鹅一声，即系咧嗱，佢有个庙啦，系有个生气喷烟啦，红色啦，但系真系个鹅，我听完鹅唔想睬你吓，但又唔想唔认你咁样咧，所以我成日咧就会直接打个鹅字咯。呢个 moment 嘅话， 呢个我撑你，因为其实我都系其中有一个字系想要有嘅，就系、是、个唉。冇乜嗰种好悔好攰嗰种叹气 黯面咯， 黯系啦，即系只有咁样屙咯。 唔系有一个只眼系弯嘅向下， 嗰、那个系无奈啫。 个都可以叫做嗨咁样。 但我就觉得 我有阵时嗨嘅时候，我都加呢个工作。 系咩？ 要有嚿气喺隔篱先觉得有嗰个气。 系啦系啦，之后就呼嘅感觉。所以通常我会加个 logo 咧，侧边就有啖气咯。即系啲人通常攞嚟放撥撥嘅時候，就用嗰個公仔嘅，所以就用嗰個做，嘿咁樣咯。 或者嘔嗰個公仔咯，即係嘔一撇綠色嘢出嚟嗰個公仔咧。 嗰、那個我又好少用嘅，其實我麻麻地嘅，係啦。但係嗱，講翻呢一個嘅emoji 啦 ，emoji 咧原來咧，你知唔知最初係幾時發現有呢個嘅公仔表情符號啊？ 五年前。 唔係啊，講公仔符號啫。 公仔符號。 你之前可能 MSN 年代已經有啲公仔俾你打落去噶啦、 哦。原來早過 MSN 年代咧，喺1881年嘅時候咧，係喺美國雜誌開始先嘅、嗯。因為當其時咧，佢嘅嗰個嘅美國雜誌咧，佢哋用一啲嘅文字排版嘅藝術啊，咁佢哋就做當其時冇而家嗰啲咁靚嘅 ，OK？ 佢哋只係用一啲咧好基本嘅標點符號去做一啲咁嘅表情符號嘅啫。嗯 慢慢咧去到後期咧，去到1963年嘅時候咧，喺商業界咧開始多人用呢啲符號去到做一啲 message 啦、嗯。去到可能打 email 嘅時候啊，或者寫啲信嘅時候，佢都會點點嘅。外國係比較多嘅，香港其實嗰時都唔係好興嘅。外國係比較多咧，通常啲人會兩個冒號加一個括弧咧，就係、是、笑，即、就、係、是、好似嗰封禮貌啲啦，封信咁樣。咁另一個咧就喺1982年嘅時候咧，原來電腦先至開始出現表情符號，就係、是、阿木頭先講啦 ，MSN 年代咯。可能 ICQ 年代咯、 哦、，MSN 年代八几年噶啦， 咪而家系1982啊嘛， 系咯， 系啊，唔系讲后期啊，电脑开始引入、哦，后期开始有啲加入去， 有啲印象啊，系咪讲紧 MS DOS 嗰个年代咧？ 冇啊， 多士啊， 多士， 我有玩嘅嗰阵时，好细个咧，即系已经系嗰阵时叫做咩 Windows， 你知我哋， 你 系 咪早过我哋个年代？ 你知我同阿莫系差唔多年代啦，我都唔知喎。 系咯，系咪你大过我哋嘅？其实你扮后生嘅， 可能 我真系唔识喎呢个咩 MS DOS 啊，多士啊，即系咧佢以前用电脑未直接有个 Windows 噶嘛，佢系即系你睇起系咁打字。系咁打字噶嘛，跟住咧你一打咧，佢可能个电脑咧嚟睇翻以前啲戏咧，佢可能突然间出咗个骷髅头嘅符号，个电脑就系会话俾你听有啲 alert 嘅嘢要注意。 你 系 咪个多士嘅意思即系入磁碟，然之后有一啲嘅数据，可能你打啲乱码入去，佢就跌会好似 roller 咁样扫。 系啦，类似系咁样啦。 系 啦系啦系啦， 打游戏机都系呢个。 系啦，佢冇咁多图像嘅，即系全部都系文字咁样嘅，但系会有少少符号咯。系啦。唔知道你講嘅嗰樣係咪就係呢啲 emoji 係咪融入咗電腦咧？就係、是、會變成咁樣啦。 嗱，咁佢因為呢一個係82年嘅時候首次加入啦，去到98年嘅時候咧，好得意喎。 你唔尊重阿樂啊？ 我尊重啊！我尊重。 嗰分幾鐘你唔俾反應啊？ 唔係，如果我唔俾反應，我唔出聲啦。 唔緊要，我會包住鬥住嘅。係 係啦，嗱，但係咧，我哋好得意喎。原來去到98年嘅時候咧，喺日本呢個 emoji 先至開始面世。你想想原来我们成日用那么久我们都不知道它起源的。原来是98年的时候在日本第一次诞生。嗯、去到慢慢后期一路进化一路进化去到10年呢我们的电话啊开始就有得用这些东西了。 嗯 是啦。这个我觉得是挺有趣的。但是呢另一样东西呢就是这个是普通我们 emoji 啦。原来日本呢最近都新兴了一个的动作手势，但 emoji 系代表咗我哋个人有啲个性啦，可能我哋去复人嘅时候会好中意用呢个公仔嘅，而家有啲黑人公仔就代表，哇嗰人可能皮肤晒黑嘅，佢就成日都用嗰啲黑人大只嗰啲加油努力咁样啊、嗯。但系咧，谂下我哋平时影相都有一啲动作，我哋只好想做，好中意做嘅。但原来日本咧最近都有一个新嘅手势动作，同埋关呢啲表情符号事咧，系几 hit 嘅。电话用又得，你普通送俾人影相又得。 佢系一张图 send 出去喺电话度，好似我哋嗰啲 都系用 emoji 嘅。但系呢个 emoji 嘅公仔咧，对于日本人咧，新兴年青人一辈咧，佢哋系几常用添。平时我哋觉得系好呕心厌恶嘅嘢嚟嘅，但系佢哋觉得系一种嘅表示嚟嘅。OK， 轉個頭翻嚟話俾你聽，究竟係咩意思？咁但係咧嗱，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喺呢個社交平台咧估下，究竟係啲咩嚟嘅？咁但係、 你會唔會有嗰個公仔鋪上網俾大家估啊？ 大家嘅電話都有噶啦。好簡單嘅就，第一講你， 我都有噶， 你都有噶，你已經有噶啦， 只不過佢哋而家最近成日用啫， 最近成日用啫，亦、okay, 都有啲意思嘅。 好啊， 係啊，呢首跟住落嚟呢一首歌都係有啲意思嘅。OK。Party girls, don't get hurt, can't feel anything. When will I learn? I push it down, push it down. I'm the one for a good time call, phone's blowing up. Ring up my doorbell, I feel the love, feel the love. 首歌咧喺近呢一两星期咧都唔陌生噶啦，可能你听到嘅歌词上有唔同。呢个歌手咧我都非常之中意佢嘅声音， 佢叫 Sia， 歌曲名字叫 Chandelier。 林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师培阿乐莫莉， 林上司认真做。 嗱，头先咪后咧，我就即系讲俾大家听啦，个 emoji 系咩啦，就系一个便便嘅样啦。阿莫错，哇，有冇搞错啊？便便呢、這个咁有咩咁样咁劲啊？咁样啦，系咪先？ 啡色嗰嚿啊嘛。 咁唔通我，唔通我将你头先嗰个说话直接讲出嚟咩？ 美化咗少少。 我帮你修饰，你又怪我啦。 不过你自己而家开咪出嚟讲咁啊，好啦。 唔系，因为咧，其实真系嘅，喺日本咧，佢哋因为我自己有问过一啲识日文同埋喺日本生活嘅朋友。 嗱，你意思？即是说日本有一只嘅 emoji 系好 hit 嘅，就是我哋电话入面嗰嚿屎。 系啦，个个咧都好中意咧 send 俾朋友嘅。点解个屎会咁特别呢？我见你好似想估咁样嘛。 因为个便便系好似鞠紧躬咁。 咩啊？ 个便便通常系结弓嘅啫，就好少系鞠躬嘅。个 便便对于，因为便便嘅健康对于每个人都好重要。 你咁有創意，你又估下？ 咁但系 emoji 里边佢得一种，得一种形态嘅喎。 唔系，因为咧，原来嗱，便便咧喺日本咧讲出嚟嗰个便啊，嗰个字眼啊，系同好运咧系好似嘅，系啦。咁所以咧，佢哋喺日本咧，其实好中意 send 呢个便便。可能讲完一抽说啊，今日食咗饭未？或者倾完啲嘢咧，佢哋会俾便便你咯。所以如果你真系收到佢哋日本人 send 呢个便便嘅嘢俾你咧，千祈唔好觉得奇怪，或者你觉得你咪笑我，咪话我似啊？唔系，佢系想话俾你听，祝你好运啦。咁就 OK 啦，所以咧佢哋唔系净系一个 emoji 搞掂噶，佢哋有时咧会整一个嘅手势咧，系会做咗嚿便便嘅影出嚟嘅。咁我就研究咗点样做啦，原来佢好简单嘅，佢只系我等人拍片啦，不如我即系而家做俾大家睇，冇意思，我等人俾一个。做一個示範俾你睇，係啦。 不過我真係唔知喎，嗱，有外國咧就用 finger cross 啦，即係可能祝福啊，或者祝你好運嘅意思啦，就將食指同埋呢個中指將佢翹埋一齊啦。咁原來咧對住日本人可以用呢個屎屎嚟代表祝福啊，代表好運啊嚇！我下次試下先。 係噶，同埋原來咧喺外國咧有啲動作都唔可以亂做噶 ，OK 呢個手勢咧係唔得噶。 有好多地方咧有啲手勢都唔可以亂做。 咁當然啦，當然啦，有啲嘅指係不能擺太長添，咁但係呢 OK 呢个手势呢原来都係有其他意思嘅。 喺边个地方 喺、美国。因为呢原来佢哋呢呢一个手势呢係曾经有一个说法呢、就係话佢哋係有分呢个白人同黑人嘅种族嘅意思。咁、所以呢佢哋就话呢个手势呢千祈唔好乱做。点解咁讲呢、因为喺美国某一个嘅主题公园呢真係发生咗一件事，就係、有个员工同一个小朋友影相。影相嘅时候喺个小朋友侧边摆咗个咁嘅手势 ，OK， 然后个小朋友系黑人，个员工系白人，最后呢个白人系被投诉，因为咧当其时影咗呢幅相之后，嗰、那个屋企人咧佢系直情睇翻啲旧相，哎呀好得意啊，同佢睇啊，睇下睇下佢越睇越嬲，佢嬲之后咧佢就同公司去反映，喂你个员工咁样。扮嘢影相就俾个手势系咩意思？系咪有歧视嘅成分先？咁跟住佢哋就最后搞咗一轮之后咧，呢、一个员工咧系冇得再做呢间公司。 咁大件事 真系 咁。如果我喺美国，我想讲 OK， 咁我可以做咩手势？ 即系佢哋咁，当然啦。你唔好即系可能佢喺肤色上嘅时候，你要小心。如果你只系正常途径讲咧，我谂唔系太过分嘅。咁、但系有啲手势你就要留意咯，因为呢样嘢其实讲咗好多年噶啦，喺呢个 OK 嘅手势上面。咁、所以就话对住我哋香港人嘅时候可能冇所谓啦，有啲手势你就自己想点比咪点比咯，系咪先？咁但系即系对去到外国嘅时候，有啲手势咧都系禁忌嚟嘅。 去外国嘅时候就要小心啲啦。不过我觉得咧，配上一个灿烂嘅笑容，就算你冇嗰个意思，其实你有甚至系有嗰个意思咧，其实佢可能都未必要怪你。 可以好似师培咁咯， 不知者不罪嘛， 怪你 系啊。但系师培就系成日笑咯。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民阵发起听日九龙游行，被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民阵提出上诉，被上诉委员会驳回。副召集人陈浩桓表示，民阵举办游行遭到警方一次又一次反对，即使无法举办听日嘅游行，都会协助进行被捕支援等工作。陈浩桓话，警方已评估有人会使用暴力，港铁为高风险建筑物为由反对听日嘅游行。佢反驳话，大部分地方都设有港铁站，警方点样界定暴力同示威者？佢又话，八一八流水式集会冇发生冲突，民阵至今只有六一二集会因为警方以催泪弹驱散，以致出现混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支持警队严正执法唔等于盲撑。林郑月娥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认为，警察唔会特登使用暴力，而系使用合适嘅武力应对暴徒，强调唔会容忍任何违法暴力行为，包括警察。被问到社会走出困局之后，问责班子或行政会议会唔会有机会改组，林郑月娥出席另一个电台节目时话，唔排除呢一个可能性，但要到时先决定。至于社会对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嘅诉求，佢表示越嚟越多声音认为需要就近月示威冲击事件作全面调查，希望市民给予时间等待监警会喺报告中提出嘅建议。政府上个月起就预设医疗指示展开立法咨询，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表示，立法可以令程序更清晰。他强调一直检讨预设医疗指示，之前以行政方法处理而非立法，但由于社会上有声音认为要立法，所以展开咨询。另外，葵青地区康健中心早前正式营运，徐德义话一直想做好基层健康，希望以地区为本，根据不同地区的特色渗入社区，增加预防。如果每区都有地区康健中心，相信会有协同效应。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座金矿油提坝崩塌，造成至少11名矿工死亡，几十人失踪。俄罗斯紧急部门表示，涉事的矿场位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以南大约160公里，连日暴雨造成一个位于塞巴河的提坝崩塌，洪水在当地朝早冲毁矿工居住的木屋，当局出动大约300人搜救，将救出的十几名伤者送院。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听朝有一两阵雨，日间天气干燥，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下星期中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景嘉道呢度嘅意外啦，清理好噶啦。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去九龙城汇顺处。跟住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而家系暂时畅顺。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咧，仍然都系有啲车龙噶，而家车龙排到去龙翔道桥面。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咧，系车多，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跟住咧，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啦。咁就系狮隧嘅九龙入口啦，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直到星期一嘅朝早六点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狮隧九龙入口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需要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咧都系车多，龙尾分别排到过去九龙塘会同埋龙翔道近黄大仙。跟住咧，提翻你一个机铁嘅消息啦。机场快线服务咧，由5点钟开始啦。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列车服务维持大约每10分钟一班，中间咧唔停九龙站同埋青衣站。九龙站、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嘅机场快线列车服务系暂停。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嘅截止时间咧，维持喺飞机起飞前嘅90分钟。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系已经暂停噶啦。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城长道观塘。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在秋天干燥的季节， 哪首歌可以润泽心灵呢？ 我会为你预备 Engelbert Humperdinck 的 Too Beautiful to Last。 Where are the sweet September?这首歌的作者一开始已经表达在秋天里面发生了一段美丽的情感，令人感到温暖又温柔，但不知道是因为太美丽而不能够永恒。这首歌有淡淡哀愁，但是又表达出秋天童话的美丽。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晚上八点到九点，恬淡情怀。 我是刘善仪。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同行抗毒快活人。 我是姜炳耀。如果吸了毒呢，其实不是你自己一个的事情来的，你会影响了你家人，影响了整个社会，更加会危害下一代。希望大家不要不自私，千祈不要吸毒。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逢show快活人。 想约朋友去郊外玩，记住大自然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去郊外玩只是将垃圾抌入垃圾桶是不够的，因为剩下的垃圾会影响野生动物的习性，又会被风吹到周围都是。一起帮下大自然这位好朋友，食碱一定是自备可以重用的餐具、水樽和毛巾，在源头减废，还要自己垃圾自己带走。 二台两线广播剧， 气味浓郁，剧情曲折，风骚快活人广播剧，公屋快活人，玩玩星期天儿童广播剧， 不得了剧场， 集悬疑、惊栗、动作爆破， 有咩吓？有咩？有咩？ 冇咩？ 自己听下咪知啦。 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玩玩星期天。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认真做啊！咁啊，最近咧就即系秋风起啦，唔知道你有冇发现咧？其实一到秋天咧，因为干燥得滞咧，只眼都干啲嘅。 哦，系啊， 即系咧会 feel 到咧只眼眼泪水嘅分泌咧都少啲嘅。 我唔系净系皮肤干啊，我连咧嗰啲眼底啊呢啲位置咧都开始好干。 搽 cream 啦， 我有啊，嗱，我就以前唔搽 cream 嘅，不过我成日都信奉一个道理，就系、是、你唔搞佢，唔搞佢咧，佢唔会有事嘛。咁所以咧，佢慢慢咧，我而家开始。人大了开始觉得原来都会越来越干，那我就 keep 住慢慢都查咯。 太干的话会出皱纹的， 是啊， 早点开始查嘢 眼底纹好劲， 或者龟裂啊，阵间你个眼袋咧 系咪要查嗰啲脚？ 唔系啊，你个好似阿波个嘴咁啊！ 哇，唔好啦，我唔得，我顶唔顺，我顶唔顺啊咁样。 但其实咧，即系讲真啦，我都唔知嘅。原来咧系干燥啦，同埋啲气温下降咧，你嘅眼泪水其实你都会有机会蒸发得快啲嘅。咁、哦、所以咧，秋天系特别，秋冬天啊，特别容易咧，只眼特别干嘅。尤其是年纪大咗啦，或者咧你成日夜瞓啊，睡眠质素唔好啊，你只眼系冇足够嘅时间休息嘅话咧，都有机会咧，只眼会成日都觉得好干，泪水好少嘅。嗯， 不过咧，我系之前去睇配眼镜嗰啲咁样啦，佢系话我咧系少眼水嘅，即系我 系 天生少泪水嘅。 哦，你系咪一个唔中意喊嘅人？ 我细个喊好多。 有冇喊晒啦？ 我细个真系喊好多，我细个一翻学就喊噶啦。 点解？ 我离开个门口咧，我谂我着校服我就开始喊噶啦。我喊到翻学校，我系成个学校啲人都识我，就是、因为我喊咯。 喊包嚟嘅， 喊、 啊、 的，我喊到小学三年班。 咁夸张，咁、啊、所以去到大个就唔喊啦。 但系我就真系冇乜， 而家就开始 少 眼水 吓。我真系好少喊。 即系讲开系啊？点啊？讲开嗱，你阿莫就转头啊，我系阿乐，系啦嗱，咁讲开咧眼干咧，其实我每朝出门口咧都系要滴眼药水嘅， 哦系咩？ 系每朝， 逢每一季都是一年365日。咁点解呢？因为我唔滴嘅话呢，我隻眼係会红晒嘅。係、啊、啦。咁其实背后呢有个故事。即係好似你咁讲，你话你配眼镜嗰时呢，你咪话个医生话你眼干嘅、啊。即係比较眼少眼水嘅。其实我配嗰时都系。佢、 哎、 都系同我讲话。佢都同我讲话，我系属于小眼药水嗰小眼水嗰种人嚟嘅。咁、哎、好啦，咁我唔理啦，咁我就照大 con 啦。我记得嗰阵时系 form five 一路带到大学嘅 ef three 度啦，咁样带咗五年。咁我话衰嘅，我就每日咧都系 keep 住戴好长时间、嗯、因为我唔中意见到自己戴眼镜个样嘛，一起身就戴咁样啦。 长时间就即系由起身就去到瞓觉， 系啦 噶咯， 系啦，甚至有时咧真系衰到咧就系戴住嚟瞓咗觉都唔知啊自己，即系嗰种狼死情况咁、 哎。我试过有一次戴眼镜，以前聽人講話戴眼鏡瞓覺嘅，但係隱形眼鏡瞓覺嘅話咧，第二朝會唔見咗隻眼鏡就收咗眼球。但我試過有一次，我真心好驚，我係瞓下覺嘅時候，一擘大眼擘唔大眼咯， 係 佢硬化咗， 咁、 啊 哦、 誇張咗啊！ 我明 啊，其實我淨係試過一戴上去咧，啾居然唔見咗。但係最慘咧，我戴嗰隻係大眼仔嚟嘅，跟住咧就變咗一隻眼咧就係個 size 大啲啦，一隻眼 size 細啲啦。 因為我係小淚水啊，所以佢一乾係好嚴重噶。佢係乾到硬，跟住痛咯，我係擘大眼痛醒咯、 嗯。啊！但其實你知唔知外國咧有個 case 咧，有個人成日慣咗戴隱形眼鏡，跟住戴完唔除，跟住瞓覺啦，結果咧 揾翻好多隻 眼 出嚟。 冇錯啦，唔、嗯、知幾個月之後，突然間覺得隻眼好痛，跟住睇醫生、嗯、就話眼球後面有好多隻眼。 不過繼續打埋 咁佢醫生會幫佢搞嘅，應該 係要做手術。不過繼續打埋嗰個叉先啦，就係、是、咧，嗰陣時咧。我而家點解會導致365日都滴眼藥水呢，就係嗰陣時戴 con 戴得太犀利。咁你知啦 ，con 你耐唔耐要 renew 一次噶嘛。咁跟住去到眼鏡鋪之後咧，記得有一次咧，佢係連生意都唔做我。佢同我講話：你隻眼係唔可以再戴 con 噶啦。佢、嗯、話因為你就係戴 con 戴得太長時間啦、嗯。你同埋呢幾年你係折磨到隻眼係唔識分泌淚水啊咁樣。好啦，咁跟住咧我就剔咗第二個 option。就是、去做激光啦，去檢視。 你唔係話佢係人慘，佢就係話隻眼。 因為佢話佢對隻眼唔好嘛，咁咪佢隻眼。對佢唔好啊，佢主角嘛， 係咯。嗱，咁跟住咧，嗱，跟住佢做完激光之後，仲有個故仔嘅就係咧，嗱，原來做完激光咧，隻眼係會更乾嘅，係係啦， 激光啊嘛， 係啦，激光係啦，咁而家係更乾嘅，咁但係衰就衰在，我唔中意睇自己。 唔係師傅有啊，師傅忍住咯，佢留翻翻屋企先笑我啦。 係啦，咁我就唔中意睇自己戴眼鏡個樣，咁我就照做啦。醫生已經 warning 過佢話。你做咗隻眼係好乾嘅，但係你係啱啱貼住條合格線啊，即係你係啱啱仲做到緊緊合格，係啦、啊，你再乾就唔做得添噶啦，咁我照做啦。所以而家咧，其實我係每日出門口咧都要依靠眼藥水，尤其是好似師培話齋咧，秋天咧隻眼係會更加辛苦，嗯、即係戴 con 嘅朋友要注意一下咯，好似你們兩位咁。 係，其實咧，確實有，亦都有醫生講過咧，如果你長期戴 con 嘅話咧，都有機會嗰隻 con 會吸咗依附喺你眼球上面嘅水分嘅。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咁所以咧，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隻眼冇咁乾咧？其實醫生都有建議大家早晚洗完面之後咧，可以揾一啲熱毛巾敷住隻眼啦，大約五至十分鐘啦，或者平時咧可以做多啲運動啦，咁或者係可以 做咩運動啊？ 眼部运动咯， 喺度转只眼， 转下咯。 唔系，即系平时做下啲日常做多啲运动啦，等自己都系有帮助身体健康，咁、哦、啊循环得好啲啦。咁、 okay. 啊，另外唔系，我想讲嘅就系咧，你可以食翻一啲因为咁讲。某一啲譬如缺乏咗 omega 3同埋维生素 A 咧，都有机会令到你只眼好干嘅。咁、嗯、所以你就可以补充一下，食下啲秋刀鱼啊，或者啲亚麻籽、亚麻仁籽啦、嗯，或者系咧平时我哋成日阿妈都话噶啦，食多啲杞子会补眼嘅。 系啊系啊系啊， 系嘅、 啊啊啊， 南瓜都得嘅。 唔系啊，冇啊，今日都食啊，食蓝莓嗰啲都得噶。 系啊，蓝莓都养目噶。 系啊系啊。 嗯，系啦、啊，仲、嗯啊、有咧，佢就话如果食素嘅人咧，就可以吸收多啲藻类嘅植物啦，即系譬如海带。海藻啊，呢啲都得嘅。 我自己咧，其实都算自己整衰自己只眼嘅。学阿乐话斋系我对眼， 啊、 我未讲完， 只眼又好惨。 咁你头先话正如阿乐咁讲，咁仲唔系呢个？唔系咩啊？ 我本来为咗对眼好 ，OK， 系啦，点知害咗佢 ，OK， 所以你唔可以话我对眼惨、 啊、 ，OK， 但系又贪靓、啊， 系啦，我贪靓，我真系整假眼睫毛。 跟住整完之後咧，我對眼咧就有呢個嘅眼角膜就發炎。 你意思整眼睫毛會即係植眼睫毛嗰啲 眼睫毛咁，跟住之後就眼角膜發炎，跟住之後就搞成個幾月，睇咗好多眼科醫生，好貴嘅醫生咁樣，因為原來眼科係真超貴嘅。咁 專科 係啦，咁跟住之後咧，我係唔知道自己原來個眼睛係有咁多毛病嘅。不過亦都係因為嗰一次而知道咗我個眼係有咁多毛病，同埋我而家會好小心保養對眼。咁我之前成日都捽隻眼好痕啊，刮佢啊咁样，同埋我好多皱纹额头，跟住原来我系有眼皮松弛啦，再加埋眼干症咯，所以我成日睇嘢嘅时候，我系要咁样摸埋，就好似系好似啲婆婆睇唔到嘢，老花咁捽住隻眼，咁成日用力，所以呢啲位就全部都系 车纹啊， 系啦，都系皱纹咁样。咁跟住之后，医生就话我系直情系夸张到我系连个鼻梁呢啲位都有噶，系啊，一条条纹，一条条打环嘅纹噶， 但系睇唔出 化妆啊嘛。但系有阵时候如果我譬如我而家因为唔用湿粉，但系如果用湿粉嘅话咧，隔一阵间我都已经啲粉已经系一条条噶啦，即系系啊，咁所以其实原来眼系好重要，我嗰阵时先知咯，同埋因为佢话俾我知，我先知原来自己有眼干症咯，跟住亦都系因为呢一个嘅发炎之后咧，自此我就经常性而家系要一支眼药水代身，我每隔几个钟头滴一次， 我明啊。 所以其實 我都明你啊， 好 痛苦啊！ 好核突嘅，如果咪隻眼紅曬嘅，同埋自己又辛苦， 明啊？ 所以其實咧，眼咧真係要好好地保護嘅。 係係係係， 係啦， 偷笑啊！ 偷笑，我不嬲都好開心。 我哋開心，佢哋有共鳴啊！平時唔會有達唔到共識噶嘛。今日 第一次有 共識， 知唔知啊？ 係咯，開心。 同步咗，同步咗啦。咁係啦，所以咧，大概或者頭先講到啦，即係真係你平時好多做嘅一啲小嘅，譬如貪靚啊，或者大con 啊嘅嘢咧，都要自己小心啲嘅，因为咧我之前其实系有细个嘅时候啦，有做 part time 卖 con 嘅，咁跟住咧有医生话咧，其实你拣 con 咧可以讲多少少，其实都好似女士咧要拣级咁样嘅。 哦 ，OK， 系啦，因为 弧度啊嘛，系咪啊？ 系啦，冇错啦，打开 con 嘅就知道啦。因为其实咧你个 con 咧系有唔同嘅弧度嘅，咁咧每个人嘅弧度都唔同啦。你戴上去其实唔舒服嘅话咧，有机会我嗰阵时戴个唔啱自己弧度嘅话咧，嗰只 con 系会走嚟走去。 哦，会啊，会啊。好易翘起噶嘛？ 系啦，或者你戴反咗嘅话咧，会棘，即系只眼好唔舒服啊！你话系咁飙眼水啊，咁样噶嘛？咁呢啲其实都要留意翻，知道自己系边一个级再去买就会好啲咯。 所以我唔系个个牌子嘅隐形眼镜我都配到啊！我嗰阵时配，我其实好想试一次戴 Colorcon 嘅，但系我配唔到噶，因为佢话 Colorcon 个弧度我完全配合唔到啊！咁所以咧，我系要用某特定牌子嘅某一个型号，我先可以戴得到咯。所以其实你话戴 Con 可能好简单。其实个学问好多，同埋戴上眼第一次系好难噶。我有朋友试过戴咗一个钟，终于成功啦。最后原来佢副 con 系跌咗喺地下咯，佢系冇入到眼咯，所以戴 con 好难。 心的身影那么轻，断了线吉他，还有谁来奏鸣？去细听内里心声，钢铁再硬朗，也会负受磨。无幻像一粒沙跌宕，雨雨就红方，红方。也要再盛放。 呼吸声太过清晰，随旋律擦过脉搏心跳，未停，眼泪为凭证，意志化作泡影，这世界太冷清，失去重心的身影那么轻，断了线吉他，还有谁来奏鸣？去细听内里心声，当跌在眼眸，也会负受我。我换像一粒沙跌荡雨雨就红火，红火。也要再盛放，哪怕没有光，顽强地掏出心里剩低。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讲起戴眼镜咧，其实有好多戴眼镜嘅人啦吓，佢哋咧都会有好多自己独门嘅谂法嘅。例如咧，我身边有个朋友咧，佢系戴眼镜咧好深度数嘅，但系咧佢就成日都咧觉得佢唔可以配得好啱嘅。但我哋话你唔配啱， 好辛苦噶嘛， 你唔配啱度数。咁你咪越嚟越即系唔啱咯个度数，佢话唔系噶，配唔啱咧，即系你要配翻咧，唔好咁重咧，你个人咧睇嘅嘢咧就会慢慢会点讲啊，会降翻落去啱你轻啲个度数。 系，同埋我由细到大都系超心近视嘅，我听过时光师讲过咧，就系话咧你配。啱嘅度數之餘減翻少少咧，反而係你會加深得冇咁快。 哦， 係啊，因為你啱啱去到佢最 margin 嗰個位，佢下次加深咪就係跟住你副眼鏡之後嗰啲佢加深咯。 但係 Regine 係好深近視，即係佢唔好深係300多啦，但係佢唔戴眼鏡嘅個人。 哇！我身邊都有啲咁嘅朋友，最驚嘅係咧，佢哋直情咧presentation 嘅時候咧，佢中意唔戴眼鏡啦，睇即係聽人 present 嘅時候，佢都唔戴眼鏡啦。揸車佢都唔戴眼鏡啊！呢個真係好危險。 揸車唔戴眼鏡又唔 OK， 梗係唔得啦。所以咧，佢一揸車咧，我哋就話千祈一定要話幫我聽，我唔去嗰邊。咁然後我哋就逼佢配翻副眼鏡，因為佢唔習慣戴眼鏡。 係啊， 即係佢慣咗睇嘢蒙噶。 同埋其實你考車牌嘅時候，佢有登記噶嘛。 同埋要 check 噶。 係啊。 你考車嘅時候佢要 check 嘅咁樣。但係咧好奇怪嘅，因為我都有呢個配隱形眼鏡嘅經驗噶嘛。咁但係咧有好多嘅有眼 顏色嘅 con 咧，其實係冇散光噶，或者有散光，誒、即係有散光就唔會有近視咯。 係啊係啊。 跟住，但係我有散光之餘，亦都有近視噶嘛。咁跟住之後咧，我嗰個嘅視光師咧係會要我只係配近視嗰啲咯，所以我嘅散光係依然都係冇誒呢個嘅 冇解決到 解決到。 唔係佢近視嘅con 咧，佢都可以有小散光嘅、多就唔得噶啦，少係可以嘅、不過通常咧要配散光 con 咧係特別貴嘅。 系、 啊、所以即系对于散光嘅人系唔着数噶。 如果讲到 con 嘅话咧、我见到咧有一个嘅报道讲话咧，嚟紧可能有一啲新款嘅高智能嘅眼镜。咁啊，呢一样嘢几得意嘅，佢话咧你系可以根据你只眼嘅唔同嘅改变啦，或者望嘅角度啦，而可以变焦嘅。即系、你譬如话 相机镜头， 系啊， 咁犀利， 你望上 焦法啊。 变焦即系可以令到你嗰个望嘅焦距有啲唔同啦，即系好似有一个望远镜咁，可以望远啲咁啊。 咁癫 系啦，即系但系我就唔知佢点样做啦吓。呢、這个亦都话佢研究当中，咁但系、就有 即概念嚟嘅。 哦， 系啦，研究当中，但系发展紧，未出，未出嘅。 我今日仲带咗副上嚟添， 系 啊，识变焦。 我而家咧就可以睇到好远嘅。咁就话只眼，譬如望左、望右、望上、望下咧，都譬如眨眼啊，亦都代表有唔同嘅指示，唔同嘅即系想佢做唔同嘅嘢咁样啦。 施培虽然头先讲嗰个就系话而家研究当中啦、但系其实而家隐形眼镜已经系去到好发达噶啦。最近咧，我个视光师啦，同埋佢哋啦，即系眼镜铺啦，就俾咗一个嘅 sample 我试。跟住佢同我讲嗰个嘅隐形眼镜系夸张到点咧，就系话原来咧，即系如果我带出街嘅话咧，我嗰个嘅透明嘅隐形眼镜会变咗黑啊。跟住之後，佢直情俾咗條片我睇啦。跟住之後，嗰條片就係喺嗰個嘅紫外光下面，原本係透明嘅嗰兩對 con。跟住一照咗落紫外光，真係睇住變黑嘅。 哇！ 但我到而家都唔敢戴。 你就係黑色眼睛， 原來與你有個一 隻風。犀利！ 點 解咧？ 我喺街邊目黑，咁我翻翻嚟呢度嘅時候。 就全黑啦， 咩嚟做咩咧？ 唔係，但係其實即係換個角度咧，就係而家其實市面上咧，除咗 con 之外咧，即係未係最流行啦，但係開始流行啦。喺太陽喺普通眼鏡上咧，都已經有呢個技術噶啦嘛。就係當你一照到光嘅時候，佢會自己變咗黑超噶嘛。 係啊， 但我有朋友用呢一個咧，其實佢話唔好噶。 點解咧？ 因為佢話。佢唔想戴黑超嘅情況下，佢要戴黑超咯，變咗，係咪？ 因為有啲有度數嘅朋友就諗住貪方便，就會佩戴呢一個嘅眼鏡噶嘛。夜晚嘅時候唔知點算。 係佢會突然間就黑曬咯，即係街突然間照一照，黑曬咩事啊？咁佢望一望究竟哦變咗色，因為佢唔慣啊最初嘅時候，所以其實佢戴咗我諗我兩三個月，佢就換咗副正常噶啦。 即係睇下你自己個人習唔習慣啦。不過即係去到尾都 round up 一下，就係其實而家咧天氣就真係越嚟越乾燥啦。咁我覺得咧，除咗戴眼鏡啦，你中意戴 con 嘅，你都可以久唔久戴下眼鏡，即係兩樣換咧，對隻眼嚟講咧就會比較好啲啦。 个人独个人起舞，恋爱如在做眉毛。为某人为某人苦恼，跪里藏万套长袍。今晚够枯燥，挑剔了针线的角度。未烫平未烫平的布，望你能画上云图。明明赴约等不到，门铃再倒数。中速输给你好，未想到，但想好，曾蝶色去透露。What to do？ 我需要一对一，要硬化甜言。What to do？ 需要一对一，让错急受骗。爱情和从前历史故事，不要即刻揭晓。 know what to do. What to do. 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有一两阵雨，日间天气干燥，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下星期中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狮隧九龙入口咧，因为道路维修工程，咁直至到星期一嘅早上6点，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狮隧九龙入口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会封闭噶。而家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咧交通非常繁忙，咁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近九龙塘会，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咧慢车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企业村。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因为九龙入口有道路维修工程，而家交通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九龙塘会同埋观塘道近启业村。咁揸车嘅朋友咧，请你考虑改道行驶啦。咁而家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咧，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就喺彩虹隔音屏。其他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暂时正常。喺路面方面，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挤塞，车龙排到东九龙走廊近新柳街。咁而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康湖居。之后提翻大家港铁嘅服务安排，咁今日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嘅其余各条路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会提早喺晚上嘅10点结束。咁而轻铁方面咧，所有路线会维持每15至20分钟一班。轻铁路线705喺天水围区需要改道行驶，751去天日方向喺坑尾村站开出之后会改经天耀站，而751线喺屯门区咧系唔停有外站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5点55分，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6点21分。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学界超声道主持 姚祖恩、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黄卓恒，今年14岁，在圣士提范书院读中二，7岁的时候就开始学小提琴，12岁就开始真正学声乐。我今年香港学校音乐节参加了这个14岁以下的女子独唱，就拿了第一。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Hello， 今日又到我啦。 点啊？又到你又亂整咩啊？ 阿莫料理啦又， 認真你知唔知我諗咗兩日㗎？ 哇，諗咗兩日咋？ 兩日整嗰個菜式啊？ 哦，係咩？整咩今日？今日整咩？阿莫整咩啊？今日？ 好聽好多呢一句説話。嗱、其實上次咧整咗個皮蛋啦，咁啊 好食喎個皮蛋。 係啦，榴蓮嗰個係嘔心啲啦，但係其實其他嗰啲都好食啦。 係其他 OK 嘅。 係啦， 但配榴蓮真係唔得。 皺紋。 哇！你第一次咁嘅樣，我覺得呢個是真樣啊。 係咯， 呢個係假樣嚟嘅。頭 先 嗰啲嘢 食 節目效果 咧，係都未知係咩食咧，佢已經話哇好食啊！ 系啊，啱啱整咩我都觉得好食噶。 系我下次俾头先你讲嘅大便咧、公仔嗰啲佢食，佢都哇好食啊！咁 好幸运啊！ 系啊，我哋个小 fans 阿一咧又话自己小巴听紧我哋， 系咩？ 系好烦啊！我觉得咧，如果佢真系我哋头号 fans， 我应该留喺度食我食嘅嘢啊！ 佢冇咯， 留喺度食我整嘅嘢食， 佢冇咯， 应该要啦。 但系你今日整咩啊？ 今日咧就系关咸蛋事。咁啊，上次因为整皮蛋嘛，咁、咧所以今次咧就啊讲埋佢嘅好朋友啦，咸蛋 真系好朋友， 好朋友 未绝交。 因为你唔觉得咸蛋成日觉得同皮蛋是等于同埋个制作过程，好多人都觉得是一样嘅咩？或者大家系唔知点整嘅咩？ 唔系，从前有两个咸蛋闹咗交，所以有一只变咗皮蛋， 好笑啊！好笑啊！ 好笑啊！ 好笑啊！但系因为其实咧，而家咧每一样嘢坊间咧都乜嘢都话系皮蛋或者黄金乜乜黄金乜乜。 你黄金乜乜系我成日都中意点嘅，有一只黄金嘅薯片啦， 黄金虾啦， 系啦，黄金虾啦，跟住而家有好多系啦，有好多唔同嘅炒嘅嘢都系黄金啦。 正啊！ 佢话我系个小巴司机开的，唔关佢事。 哦、okay ， 多谢小巴司机，你真系好啊！系啦，咁啊，讲翻呢个嘅皮蛋先，唔系咸蛋先，搞到乱咗添。咁同埋咧，而家咧已经系夸张到咧，系周街咧，无论你系去便利店啦、超级市场啦，都有关咸蛋嘅一啲嘅嘢食卖嘅、例如而家好 hit 嘅其中一个就系咸蛋嘅鱼皮啦， 系、啦， 新加坡传咗过嚟之后，直情而家系成行成市啦， 好贵啊！原来买呢、這个 系啊， 但 系 贵噶， 本身鱼皮都贵啦，仲要咸蛋。 我上次好想食啊嘛，跟住就等你睇啦。哇，50蚊极细包咯，得、我掌心咁细啫。 但我直情买嚟送礼噶，即系咧新年嘅时候唔知道送咩好啊嘛。我觉得送啲而家新潮嘅嘢，即系俾佢哋试下，佢哋又开心嘅。 我以为你买嚟送饭咁，你 送饭都好食噶，我试过。 好有钱先会买嚟送饭。 其实新年买鱼皮唔会唔好意头咩？啊！串緊人咁， 佢黃色噶嘛，佢個外在嘅包裝。 但你話魚皮喎， 係喎， 要 話 你 想揾到咧。 同埋我哋送禮通常都叫人，喂你收啊，收咗佢啊。咁你有冇理由送啲魚皮俾人啊？ 忽然間諗到一樣嘢，如果鹹蛋咧出呢個飲品咧飲料啊，都幾正喎。 你係咪想試咧？不如我陣間溝啲水俾你飲啦。 不如下次啊？ 點解你硬係諗到啲嘢出嚟？凡人諗到嘅嘢。係 啊，我哋頭先拎咗半秒。 點樣可以鹹蛋 溝水 飲啫？ 唔係，其實睇下嗰個人嘅思想，其實平時諗啲咩嘅。我對你哋都有少少恻隱之心，所以我都唔會諗話溝水俾你。係 咯， 我覺得過分嘅嘛，好飲嘅喎，可能 即係打啲smoothie 咁樣係嘛？ 你心理幾好啊？ 嗱，鹹蛋珍珠奶茶。系啦，因為個黃咧佢係唔鹹噶嘛，其實鹹蛋係個白鹹嘅啫嘛。其實黃係好 creamy 嘅嘢嚟噶嘛，奶茶又係好 creamy 嘅嘢嚟噶嘛，溝埋一齊，我覺得 OK 喎。 佢應該想你死啊！珍珠奶茶出咗名卡路里高噶嘛，你再加鹹蛋黃落去， 同埋人哋減緊咧， 你飲啊，你飲啊 ，creamy 啊， 係啊， 飲啊你， 正啊。 唔係今日咧就係講鹹蛋，但係我又冇咁過分，因為我有陣時我都會覺得我即係唔應該整啲難食嘅嘢俾你食嘅，但我又想創造一啲好新嘅菜式，因為點解咧？好笑噶，係真係會有人喺 Facebook 嗰度問我咧，你可唔可以俾個食譜我？ 咁緊要？ 佢真係試過有幾次咁樣問過我嘅有人，跟住我都唔知點答佢好，所以我寧願冇覆。过你个人啦， 今日阿莫就教整蛋啦， 系啦，咁啊，同埋最近咧都试过咧，即系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但系咸蛋黄大家中意食，你阿乐中意食啦 ，OK 噶，其实老老实实我系一般咸蛋嘅， 点解咧？ 因为我唔系唔食嘅，我都食嘅，不过我麻麻地，因为我唔系好得佢太咸。所以我喜意食蛋、即是我喜意炒蛋、或者食那些叫什麼太阳蛋、 即是鸡蛋啦。 是鸡蛋我就很喜意食，但是咸蛋我一般。 我好衰的，我很喜意撩一个黄但是放弃一个白的、如果食咸蛋的话。 我撩少少蛋白食咯，因为蛋白咸，但如果你就撩少少出来的话就没那么咸。 送蛋是 OK 的。 少少可以的。 咁但是呢其实呢即是刚才都讲坊间有很多不同的蛋黄即是咸蛋黄做的一些东西嘛。现在除了有野食之外呢它直情现在有现成 景嘅鹹蛋黃醬可以一眼買嘅。 哇， 係 呢個真係唔知喎，香港有得賣㗎？ 香港有得賣嘅而家。咁不過好唔好食就唔知啦。但係有其中一種咧，就喺呢個嘅快餐店嗰度，早幾個月嘅時候。佢係有最新推出嘅蛋黃醬，就係、是、俾你點嗰啲雞粒咧，係、啊、M 字頭嗰、那個。 我覺得唔好食㗎。 你知唔知我係第一時間我係衝過去試呢一個嘅蛋黃醬？ 好唔好食啊？你覺得？ 嘔啊！想 系啊，因为佢有种假胶味啊。 系啊， 哎呀，最怕就系呢啲味。 系啦、啊，咁跟住亦都一时一即系有好多人咧一致地，大家都觉得咧呢一个嘅酱似化学味啦。 系 佢个荧光又奇奇怪怪啦，同埋佢嗰种味系又沟啲甜味落去啦。咁沟到我系直情咧好兴奋地点啦。一其实闻嘅时候我已经觉得 怪怪地 咁样啊，但我心谂。唔好，我仲要俾機會佢嘅，係啦，咁等就等於你哋俾機會我咁啦。 唔係，你俾機會我哋試啫。 見到啲嘢食好嘔心，但係照食，咁食咗就哦幾好味喎，咁樣咁啊。 所以 有陣時 人係影響人嘅， 不嬲都覺得咁好味。係 啊， 咁跟住我試一啖塞落口咯，哇，攣都攣唔切 咯。係啊，好怪嘅嗰個味。 係啊，好怪嘅，又甜啊，又化學味，又熒光咁樣嘅。咁跟住之後咧，所以我就不如喺度諗啦。啊，既然佢嗰啲嘢都咁奇怪嘅味道。我斷估真係攞鹹蛋去整一啲醬去俾你哋試，唔會好似佢咁難食啩？ 即係佢都賣得，冇理由唔食得啩你哋？ 應該冇理由會難食過我整嘅，咁啊，所以今日咧我自創嘅菜式就係鹹蛋黃醬。 哇！ 係， 即係你係點撈先？將佢 一陣間咪講俾你聽咯。 哦，好啊， 好啊，期待。 讓我曲著腳尖，讓我專注鍛鍊。跳高不失气太喘，平胸收腹气太短，为了不断脱脂，为了双眼似电，再跑四个圈，吃饱想选，刚巧经过镜子，和标准差太远，身体所有缺点，成外界的笑点，坚守一个信念，因此不介意，我信我的。再畏惧，把手城市压压腿，记得喝汗水。若有笑容在这里，便有皱纹在这里，同面水。几千亿个细胞，同一刻感到暖。丝果滋润发肤，行路也爽快点。影相带个正面，好丑不介意。我信我。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咪突然間變通變得好犀利 啊！ 係專業噶嘛， 慣咗啦， 係啊，專業噶嘛。好啦，咁我哋 咪後特別高漲， 唔係講嘢，即係加多啲興奮表情， 係啦，有調味嘅， 係啦。咁好啦，咁啊，除咗咧呢個調味之外咧，頭先都講即係之前又講過皮蛋點樣調味，你記唔記得？ 咪加，咪加嗰個紫薑食嗰個皮蛋， 加芝士， 你講咩？ 點樣整成皮蛋啊？用一啲鹼性嘅物質去做嘅，上次 嗰啲 都醃製住嘅，係啦。因為點解會有嗰啲雪花，就係、是、因為嗰啲鹼性發酵咗，所以有啲雪花嘅晶片咁樣嘛。咁、好啦，咁啊皮蛋鹹蛋又點做嘅咧？你哋有冇諗過？ 用鹽咯， 勁喎！你真係試過？ 唔係，因為以前細個都有聽過呢、這個， 係啊， 讀書嘅時候有講過啲鹹蛋， 係 家政堂，我記得嗰陣時中學啊， 你家政堂教啲咁， 唔係咁有時佢都會講少少知識俾你，唔係齋教你煮啊嘛，係、啊，即係我同埋你會覺得好奇怪，我都有上家政堂， 係咯、 啊，因為我嗰陣時咧就 你扮女仔， 因為我有金工木工嘅，我都好想揀家政，因為金工木工咧成日整到啲手鞋濕濕， 哦、啊，好 lady 啊， 好 lady 啊， 連埋嘅雙 手，所以我上金工木工咧就請朋友幫手嘅，咁唔係其實我自己做嘅。Okay, 但我嗰陣時上家政堂咧，就係、是有嗰啲阿姐姐啊，就會成日同我講啊，啲上嚟食嘢啦，咁樣佢就會有啲家政嗰啲曲奇餅咧，佢哋就會請我食，咁我就順便咧，佢又會傾下偈講下啲，咁就有講過鹹蛋點整。 啊，細個嘅時候咧，我見啲男仔成日都好期待啲女仔整完曲奇餅去分啲。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 啊，即係有咧，好似情人節收到朱古力咁。 係啊 係啊， 我就會好奇怪，點解鹹蛋佢係用鹽，但係佢外邊係黑色嘅咯？佢嗰陣葉料啊。 係啦、啊，咁、原來咧，其實咧，如果你話簡單啲去做鹹蛋咧，的神嗰個方法真係得嘅。如果你用最簡單嘅方法去做皮蛋，佢话其实咧，你只要用呢个嘅水，即系呢个咸嘅盐嘅水啦，跟住之后你浸住佢咧，就已经可以做到呢样嘢咁样。有一个说法系咁样讲啦。咁好啦，但系其实如果咧平时嗰啲嘅咸蛋真系要点做嘅话咧，即系基本上传统嘅话咧，就系用红土再加盐沟埋一齐，就系头先阿乐话斋有一个黑色一撇嗰啲，咁沟埋之后咧就包喺一个嘅鸭蛋上面。跟住之後就喺呢個嘅密封嘅容器入面封存。咁好啦，咁嗰個嘅紅土又點做嘅咧？溝咗呢個鹽之後咧，就其實要攞去炒20分鐘，因為要將啲土去殺菌。如果唔係，我求其掹啲泥出嚟，我話整一隻嘅呢個嘅鹹蛋俾你，我諗你唔會食噶啦。 就醃到隻蛋有菌咁樣。 係啦，所以就一定要去炒咗佢，跟住等佢消毒啊，殺咗菌先，跟住醃住佢咁樣啦。咁啊，跟住之後咧，其實存放一個月到就會有鹹蛋出現噶啦。咁但係我想問一下你哋啦，咁我諗師培會容易啲或者知道啲嘅，因為佢有煮開嘢食。你哋知唔知道生鹹蛋同熟鹹蛋嘅分別咧？ 生 同熟。你 哦， 好明显我就唔识答。 啊，你唔识牛肉，你识、啊？你平时突然间冇得整啲冰皮月饼过嚟俾我哋食。 但我冇整过咸蛋啊嘛，咸蛋通常阿妈咧摆落个粥嗰度烚啊，或者摆落饭煲，即系我只系见到个系啦，即系见到一个完全即系完成咗嘅食物啦。 系 生同熟嘅分别啊，生同熟咪就系佢液态同固态嘅分别咯。 好好啊，你呢个答案系啊，佢已经讲出咗个答案啦。但系系啦，但系你知唔知生嘅同熟嘅分别嘅作用系做啲乜嘢为主，或者大，或者通常用啲咩方法去煮佢系比较多？ 嗱，我觉得生嗰啲咧，通常可以系要嚟摆喺啲餸里边，譬如你嗰个餸咧，你唔想再落盐啊，但系你又佢想有蛋嘅成分，例如你攞佢嚟炒西兰花，又或者攞佢嚟煲粥，咁佢可以做到个调味嘅作用咧，既有蛋嘅 texture 喺里边啦，咁熟嗰啲譬如要嚟直接做月饼啊，咁样咯，得唔得？ 咁你又错，系错。 生嘅话都系可以 整月餅啊，係嘛？ 月餅嗰啲熟嘅，係 熟嘅， 熟咗嘅。 係嗱，好啦，咁啊，阿樂就覺得熟嘅就係整月餅，生嘅就係阿思培講。咁啊， 我覺得係，但係佢一定係食品嘅方向諗嘅，係咪？生蛋唔係生嘅蛋應該係令到佢添味嘅。 当盐咁样用 系啦，即系佢，因为佢会渗透嘛，佢啲蛋白会流走，即系流入去噶嘛。咁而熟蛋咧就系估唔到啦。 熟蛋头先你都成日讲啊嘛，就系送粥送饭啊，配饭嗰啲咯。咁其实咧，头先师培系啱嘅。通常生嘅咸蛋咧就会攞嚟做糕点用嘅，因为咧通常就只会用个咸蛋黄，因为咸蛋黄虽然系有少少半固态啦，但系嗰个嘅如果液态即系个蛋白嘅话，其实系过分地咸噶。咁所以用生嘅时候咧，你就可以撇除咗嗰个嘅蛋白啦，你就咁用个蛋黄，例如就系平时我哋食嘅月饼啊，又或者有好多唔同嘅糕点，我哋譬如食嗰啲奶黄包啊，咁奶黄包甜噶嘛，如果你加埋如果熟嘅蛋黄或者用嗰啲蛋白摆落去嘅话，咁嗰个奶黄咪变咗系咸噶咯，咁样就唔系甜嘅咁样。咁好啦，咁啊除咗呢、這个即系通常生嘅鸡蛋系生嘅咸蛋会用喺糕点之外咧，咁头先都讲啦，熟嗰啲咧就系平时我哋用嘅，就系、是、呢个嘅。雞蛋撈飯啊，撈粥啊，甚至乎就係我哋平時攞嚟唔知攞嚟做啲乜嘢，即係 炒餸啊， 係啊，炒餸啊嗰啲 有時 都會。 但係其實生雞蛋咧，我真係好多時撈飯食，我試過兩個月都係生雞蛋撈飯加豉油食咯。 生雞蛋撈飯 冇問題㗎。 生嘅雞蛋係得嘅，唔係鹹蛋。 唔係鹹蛋，雞蛋。雞蛋 係啊，嗰、那個鍋蛋牛肉飯嘅原理啫嘛，其實係。 同埋啲人話好補㗎。 好補啊！ 好補、啊。 但我嗰陣時仲要唔係香港蛋，我喺澳洲嗰啲蛋喎。 哇！仲大隻啲。 係啊。所以食到嗰陣好鬼大隻啊！ 應該要睇下嗰隻蛋係咪安全嘅，係嘛？ 要揾一啲咁你當然要揀，你唔好揀啲臭啊、污糟啊、爛啊。 不過有嘅有講過嘅，生食 係 有風險嘅，所以其實係唔建議大家生食。 所以點解有一排咧打邊爐咧係好盛行，就係、是、個個會派隻蛋咁樣你可以打邊爐，都冇咁熱氣嘛。但係咧有一期咧就係驚唔衞生咧，佢就冇曬蛋派啦。但係慢慢又多翻有蛋派。 係大家唔記得又開始派翻啦。 係咁好啦，咁啊亦都有講嘅。咁如果市面上嘅啲嘅熟嘅雞蛋咧，其實大概含嘅鹽嘅份量係大概5%，其實都算高啊。但係因為佢嘅水分亦都好高，咁所以咧，其實如果你話要點樣先去正確保存，有啲咪就咁撇喺度嘅。其實係要擺喺低温嘅狀態之下，先至唔會變爛嘅，即係唔會變腐爛咁樣嘅。而今日啦，我諗咗好耐，咁跟住之後咧，去邊度買一個熟嘅鹹蛋黃或者鹹蛋？跟住最後尾，我去到燒味鋪之後咧，我驚俾人話我就咁買鹹蛋嘅關係咧，我買咗盒叉燒飯嘅，去襯托佢。 咁好啊！ 但係放心，今日食嘅唔會咁傻，你哋俾叉燒飯你食。我係亦都諗緊究竟有啲咩醬， 我見到啦， 係啊，有啲咩醬配鹹蛋會唔會好啲？我諗咗好耐嘅。最後咧，我係攞咗一個嘅蜜糖芥末醬，因為鹹蛋黃其實某程度上都係鹹地啦，咁我就諗啊蜜糖芥末醬甜甜地應該按中和翻入面嘅鹹味，所以我就攞咗呢個嘅醬溝埋一齊啦。 其實我幻想都係會好食， 唔係啊！佢最恐怖係咩啊？佢講到自己味吉養一咁樣啊！ 係啊！ 哇！我淨味吉到咧，係啦，我淨諗得到咧，呢、這個溝呢個咧一定好食嘅， 係諗啫喎，但 係 我都靠幻想我都覺得會好食喎、啊，呢、這、一個係。 喂，不如咁啊！而家你試一嚿先啦。 跟住阿莫而家再擺咗嗱，佢攞鹹蛋同埋呢個芥末醬撈埋之後咧，再放咗上一塊梳打餅度。 阿樂試下啦，阿樂試下啦。 師培即刻伸隻手出去，好想試。 係啊，阿師培試啦，師 培 試 先啦。 唔係，但係拍片咧，陣間拍片佢哋先試。 但係其實我個人唔係好食芥末嘅，我希望一陣唔會嘔啊。 嗱，我哋唔係，但係我哋仲有少少時間可以俾你 feel 下味道。 係啊， 哇，好好食喎！多谢你啊！ 佢个样冇反应嘅，但 你好似摆入口都唔够一秒咧，你就已经回应到咯。 专业都未舐到咧， 系咯， 好熟。 专业啊，平时人哋嗰啲饮食节目， 饮食节目都会停两秒谂谂啊。 唔系咯， 快一少少 系啦。但 系 形容下， 你唔适合做呢个饮食节目。 你形容下， 因为咧，其实阿莫咧落咗好重料嘅，相对嚟讲咧，嗰个咸蛋嘅。成分咧系占咗90%啦，咁另外个酱咧只系占咗10%嘅啫，咁所以咧食落去咧你 feel 到咧好好大量嘅咸蛋嘅嗰一种 texture 啦，嗰一种鞋鞋地但系又结身嘅， 黏地咁样， 系啦， 我决定咧唔会信师培，我自己亲自试一次， 你试一次先啦。 好 得有一個佢自己肯 定，即係呢個係冇事 㗎。原來師培都係呃你嘅，講到極好食咁樣， 喂。 真係好食 嘅，真係好食。 其實我喺隔離聞到陣味咧，係好香。 嗱，其實我諗又真係唔會太過分嘅。你諗下平時嗰啲鹹蛋嘅製品都話會有薯片啦，咁你餅乾其實都唔會太差好遠啫。繼而就係你嗰啲蜜糖芥末。个个都中意食噶啦， 但系沟埋一齐就唔知道会唔会好难食啊嘛？ 应该就唔会啦，你有样。 好彩嗰样嘢就系今次都可能算半成功啦。嗱，而家直播室入面咧有两个人系未食嘅，就系的神同埋阿乐 咯。 一阵间拍片嘅时候就睇下佢哋嘅感受。但系好啦，提一提大家，虽然咸蛋黄呢样嘢咧，其实好多人都好中意食啦。不过其实咧。佢嘅卡路里咧，同埋個鹽分係非常之高嘅。 係啊， 原來咧呢個鹹蛋黃嘅零食咧，即係鹹蛋嘅零食啦，比普通嘅薯片嘅卡路里咧係高出咧一倍咁多嘅。而佢仲有勁多嘅脂肪啦，勁多嘅鹽分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真係要食嘅時候咧，真係少食為妙嘅。佢亦都有講，佢話大概你食十塊呢個嘅鹹蛋黃嘅零食嘅話咧，就等於食咗你三碗飯咁多。 十塊等於三碗飯。 係啊，咁所以大家亦都真係少食為妙啦，或者即係少食多滋味啦，即係所以我頭先食咗一嚿啦。 如果有得掉，我師傅掉咗啦。頭先你講完之後，佢哇啲牙見曬啊，驚啊佢。 係啊，同埋我第一次 拍到食手手啊， 我第一次半碗飯 見師傅咧，到而家咧都係揸住嗰個嘢係冇食到嘅，證明嗰樣嘢其實係難食嘅。所以陣間拍片嘅時候，你自己諗過啦。 我都好期待試下。 師傅係食過三分一塊啫嘛， 今日阿莫整餅啊嘛，整餅真係餅啊， 整餅啊， 轉頭上網見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民阵发起听日九龙游行，被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民阵提出上诉，被上诉委员会驳回。副召集人陈浩焕话：，警方已评估有人会使用暴力，港铁站为高风险建筑物为由反对游行。佢反驳话：，大部分地方都设有港铁站，警方点样界定暴力同埋示威者？陈浩焕联同其他泛民主派人士将以个人身份发起听日游行。陈浩焕相信仍然会有很多市民出来，他提醒参与者可能有法律风险，呼吁和平理性非暴力游行。前立法会议员何秀兰说，民意只能疏导不能打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可以理解中大校长段崇智对学生的爱护，但爱护学生应该是寻求真理和真相。如果有关学生认为自己经历不公平、不公义的对待，段崇智应该鼓励有关学生在现行机制下挺身而出投诉，讲出掌握的情况，然后再审视其他证据。但如果大家缺乏信任，完全不接受现行机制是不可行的事。有网民发起在尖沙咀文化中心附近空地举办展览，内容关于指责警方滥用暴力。开始前有保安员阻止，表示活动需要预早一星期向康文署申请，双方交涉后，保安员说需要请示上级。展览筹委杨小姐说，根据公安条例，有关文化学术的活动不需要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展览内容只是陈述反修例运动四个几月以来警方所做的事，没有特别立场。她又说，如果被保安员驱赶，会到非康文署管辖的尖沙咀天星码头外空地设置展览。英国下议院37年来首次在周末召开会议，预料最快今日可以对首相约翰逊和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进行投票。约翰逊在辩论开始前再次促请国会之前，他发言时表示，现时的脱欧协议是英国和欧盟向前迈进的新方法，预料将有议员提出修订，其中前内阁成员李海辉的修订最受关注。李海辉主要要求下议院先通过落实脱欧的法律之后，先可以批准约翰逊的脱欧协议生效。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座金矿有堤坝崩塌，造成至少11名矿工死亡，几十人失踪。俄罗斯紧急部门表示，涉事的矿场位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以南大约160公里，连日暴雨造成一个位于塞巴河的堤坝崩塌。洪水在当地朝早冲毁矿工居住的木屋，当局出动大约300人搜救，将救出的十几名伤者送院。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有一两阵雨，日间天气干燥，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下星期中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竹园道嘅中线咧有意外噶，影响到一带嚟嘅系非常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启泰苑，咁同时咧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天桥落龙翔道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德福大厦，咁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对开有意外，影响到一带咧系非常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启泰苑，咁同时咧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天桥落龙翔道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德福大厦，驾驶人士咧请你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在隧道方面，洪水的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班仔都是车多，龙尾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那边暂时交通畅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去欣怡花园。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咧，受到而家嘅意外影响啦，龙尾排到过去彩云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御港湾。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咧，都系挤塞噶，龙尾排到过去东九龙走廊近落山道。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而家咧一段仍然都系挤塞，近住西贡消防局嘅车龙咧排到过去康湖居。跟住提翻呢一个封路安排啦，咁就系喺狮隧嘅九龙入口啦，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直到星期一嘅朝早六点，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狮隧九龙入口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都系会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一段咧都系非常挤塞。窝打路道去沙田嘅龙尾排到去九龙塘会，龙翔道去沙田嘅龙尾啦，加埋意外影响啦，而家龙尾排到过去启泰苑。咁另外咧，提呢一个港铁嘅消息啦，咁就系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线同埋轻铁以及系港铁巴士啦，今晚服务都系会提早喺十点结束。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城墙道翻观塘。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响秋天干燥嘅季节，边首歌可以润泽心灵呢？ 今日我想送俾你嘅系 Leon 嘅《深秋的黎明》。 深秋的这样。 来到深秋的时间，听着黎明这首国语经典，只在声音的世界里面都听得出一份有红叶的诗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五同六，深宵二至六，轻谈浅唱不夜天。 你好，我是艾力。 我是石修，我这么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七日不见，如隔一周。 阿乐， 一个人发脾气的原因可以有很多种，可能咧会系因为我哋嘅家人啦，可能会系我哋嘅朋友啦，或者咧我哋遇到一啲唔如意嘅事情啦，甚至咧可能睇到一啲令我哋好愤怒嘅消息或者系新闻咁样，都好有可能令到我哋会有嬲嬲猪嘅感觉嘅。嗱，发脾气咧对身体唔好，我相信大家都好明白噶啦。但系发脾气对身体会造成乜嘢嘅伤害，大家又知唔知咧？就有研究指出，原来我们人呢在嬲嬲猪一个钟头所造成的体力和精神损耗呢，是相当于我们挨夜这样工作六个钟头那么长的。 另一方面，根据哈佛大学的研究指出，原来经常发脾气的人，他们的肺活量是会变差的，而伴随着负面情绪而来的皮质醇，即是我们的压力荷尔蒙，更加会令到我们患上呼吸系统疾病的机会大大提高的。而美国一间大学亦指出，人体九成的疾病是与精神压力有关的，而人在生气的时候压力荷尔蒙上升，除了会引起呼吸系统的疾病之外，这些压力荷尔蒙更加会令到我们肥胖的。大家想想，发脾气又伤身体之余，亦都影响我们的外观，大家又觉得值不值得呢？发脾气是一个人之常情，甚至有时是代表自己对那样事情是非常之在乎，或者自己是一个有 heart 的人，都会令到我们发脾气的。好，那究竟我们发了脾气之后应该怎样去处理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密歇根大学一项研究的。他就说了，如果我们发完脾气会将我们心底里面的苦水去跟人倾诉的话，这一种人他们的寿命是比那些发完脾气会屈住屈住在心里面那种人是更加之长寿的。所以话咧，发脾气唔紧要嘅，人之常情嚟嘅啫。最紧要发完脾气，识得去揾一个地方为自己减压，咁样先至系最重要噶嘛。我哋身边已经可能好多好唔如意，又或者咧令到我哋好愤怒嘅事情系发生紧噶啦。咁如果咧为咗呢一啲事情而伤害埋身体，成件事系咪比唔值得更加唔值得咧？书记阿乐话斋，有情绪唔紧要嘅，好正常嘅事，最紧要自己识得去处理，好好咁保护自己。同埋，如果真系有情绪嘅问题，记住去请教专业人士嘅意见啦。 二台通识六十秒。 听讲你间公司最近参加咗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聘请青年人。 系啊，我公司透过计划向15至24岁、学历系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青年人，提供咗在职培训嘅工作机会，等佢哋可以掌握更加多嘅工作同埋处理人际关系嘅技巧，累积多啲工作经验，同埋增加佢哋嘅就业竞争力。而雇主聘用每一位计划嘅学员，并提供在职训练。仲可以申领每个月最多4000元的在职培训津贴，为期是6个月至12个月的。 听落真是不错，我觉得我公司都可以考虑一下。 是的，其实很多年轻人都只是争一个机会的咋。雇主透过计划聘请年轻人，可以帮他们投入工作世界之余，还可以帮公司物色人才，配合公司的新发展。你可以上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网页了解多一点。 又好。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莫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水花，耳际又有笑话，犹如炎夏密码。两个在扫吉他，数个活生小马，快慰谈何代价？冰块做被铺，添一口醉掉更好。以青春作誓词，悠然共舞。 雪山，跳进神秘海滩如何？到马路去野餐，浮游夜很灿烂如何？这欢乐太梦幻，总会有跌倒，当欣赏宇宙对倒，以青春作世事，悠然共舞，始终都给退到。天气未算好，上日一生给我到。试着说着更多，你在爱在每日每夜，哪怕蹉跎。 听过有安仔陈建安以青春之名， サイクロンジョーカ ー、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変身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慢动作。慢动作上个星期啦，同 Man 真一齐倾偈，唔单止讲到佢点样入行，亦都同大家分享咗佢心目中嘅大师级人物井上雄彦嘅点滴。今个礼拜子龙啦，就同佢一齐倾倾偈，我哋一齐了解一下佢点解喜欢用毛笔，同一时间都分享一下佢画我哋港超联足球员嘅点滴啦噃。另一边厢我自己睇你嘅画风啦，即系除咗真系好江洋味啦，系啦，好 man 好 tough 之外咧，我都感觉到有少少井上老师嗰啲风格喺里边，或者一啲嘅味道喺入边嘅。其实你自己一路用毛笔嚟画啦，几时开始，同埋系咪真系受井上老师影响，所以特登拣呢一个用具嘅咧？ 我本身对毛笔咧就未睇井上咧，因为以前都会有讲漫，讲漫咧会成日介绍。你将来想做漫画呢，你一定要学识点用毛笔。咁嗰晚佢係好耐前已经教导咗呢样嘢㗎喇。但係嗰时我哋僆仔未入行呢，对钢笔永远有幻想。你觉得钢笔係一种唔同嘅嘢，毛笔你有时写毛笔字你见过㗎嘛。你 都接触过㗎嘛。 係呀，有冇咁特别啫咁。但係你对钢笔永远有一种 fantasy。后咪然后我大咗之后发现呢，毛笔某程度上做到钢笔类似嘅嘢，而钢笔係做唔到毛笔咁样。毛筆是一種很廉價的工具，但它的功用性是好到不得了。同埋最後有一次很關鍵，有一段時間我很喜歡用一些硬的筆，即例如當現在的人喜歡電腦筆、鉛筆、鋼筆、當你長期畫之後，我發現這裡呢會勞損， 即是手腕手枕那個位 置，是的，中了勞損，可能時間太長畫得，然後我就想唯有找一些不需要用筆壓的東西，咁、就係毛筆啦， 就可以吊起支筆嚟畫嘅。 吊起支筆，同埋我要將個地方，例如我要去完全黑曬，咁我用墨汁一塗、就得啦。咁但係你如果用其他筆咧，你例如你用嗰啲 side pen， 你就算反覆塗你都好攰。 咁我就發現毛筆嗰個功用係，佢起碼唔會令我受傷，同埋我發現佢可以代替到大量唔同工具，因為有啲作品咧，有啲人係唔知道我用毛筆畫出嚟，即係佢會覺得哇，你用毛筆畫，我以為你用翻嗰啲，我話唔係，因為我用嗰啲都得，但係自從我想養隻手之後，我就盡量乜嘢都用毛筆。 幾時開始發現自己隻手出現咗少少呢啲？ 大約30歲到，我諗係2010幾年嗰陣時，就可以話哇發曬炎咁樣。係啊，即係我以為係好小事食錯嘢，唔係喎，一陣佢又有一陣佢又嚟，一陣佢又嚟，我知道肯定係 職業病， 係職業病嚟㗎啦。咁我就唔得啦，我要改一改，因為我唔想將來我嘅樂趣冇咗畫畫。 係、 啊， 哇，咁都好彩發現得早。 係啦，係啦， 係啊，咁你亦都好 aware 到，於是你就自己慢慢去養好隻手啦。 係啦，係啦。 咁嗱、我哋都傾咗好多關於過往嘅你啦，咁、其實特別近年咧，都見到你有好多唔同嘅題材啦，甚至乎咧就已經將自己嘅作畫啦，係由零開始，唔需要起稿啦，一落筆畫到畫完啊！我自己睇得最深印象就係、Captain America， 係啦，哇，好靚，好犀利。其實你近呢呢個時代啦，其實你自己喺作畫上面有冇啲咩唔同，甚至乎幾時開始真係鍾意同大家咁樣分享你嘅畫風、你作畫㗎啦？ 我記得我大約2000年頭離開咗漫畫行，最主要原因第一樣就係漫畫助理成個系統呢，就同我個人嘅性格就好唔啱，因為我係會令到啲老細覺得好麻煩嗰啲人，係，所以咧我離開咗呢行之後咧，咁我就試過去其他地方扣關啦，咁最後咧其實出過類似一本漫畫，去揾一啲 game 公司，嗰間公司啱啱執咗就係出漫畫雜誌 Game Station， 因為嗰陣時佢係好揾錢嗰個行業嚟嘅，漫畫就向下跌緊， 遊戲嗰陣時就升緊啦， 佢就升緊啦，咁然後咧我就會出本漫畫書啦，之後咧再去做一個開始嘅行業，就係頭先講話上升緊。就是、做 game， 做 game 嘅行業咧，就吸納咗大部分漫畫行業開始潮退嘅人。即係其實有啲人問點解啲新人唔入行，其實如果真係有參與嗰行，知道其實啲錢已經離開咗嗰個地方，就唔係話啲人唔肯努力，直頭唔係話有冇享樂，係去到你生活都不能嘅境界。咁所以大部分就湧去咗做 game 嗰度。咁所以咧，我喺入邊識好多。大部分而家大家講得出名嗰啲，全部做過同事就喺 game 嗰度，佢哋就會有一樣好嘅，佢哋會對個科技嗰啲會跟得足嘅，即係例如佢哋上網會快啲啦，多啲快電腦畫嘢，我仲係好舊式嗰啲嚟嘅。咁係啦，咁然後我又唔會上網嘅，我鍾意睇下新聞，最多去到咁。咁然後去到直頭去到 Facebook 出現啦，我都唔用嘅。 哇，都要好長時間喎、啊！你啱啱講緊係大概2000年前 啦。係啦。 然之後到 Facebook 就應該2008、2009年。 係啦，差唔多有差唔多10年，累近10年時間，好似喺深山修煉咁樣。 係。 係啊，咁所以有一段時間係完全冇人識我，咁我亦都冇任何作品鋪過出嚟。我嗰陣時我淨係每日淨係關注一樣，我覺得啊，好似有冇辦法可以好啲。有冇辦法好啲？我淨係諗住自己嗰個能力有冇辦法好啲。 哇！真係修練一個境界嚟喎。 但其實唔係，係因為個人比較耐，即係我個社交嗰啲咧，其實比較少。 係， 我唔中意嗰啲。咁然後去到我女朋友就會接觸呢啲 social media 快啲啦。咁佢幫我開咗個 account 啦。咁然後開到佢幫我管理嘅。 係， 佢同我鋪嘢啦。咁然後到最後佢叫我自己搞下啦。咁開始我自己鋪啦。咁養成咗個習慣，就變咗做。近期啲你哋會見到嘅嘢啦，我就養成咗習慣， 都唔容易喎、啊，即係都有一段時間嘅浸淫或者發酵出嚟喎、 啊。可能老餅，我對科技本身有啲抗拒，即係我唔想用，唔想接觸。例如我鍾意知道新聞所有嘢，但係你要我用一啲科技啊啲發表，就算電話，其實我用咗 Nokia 好耐， 即係仲係按鍵嗰啲。 係啊，直到佢啲 iPhone 換咗好多代，而我電話都壞咗啦，咁佢將佢舊嘅俾我。 哦， 咁啊，加速咗我鋪畫嘅 速度啦， 係啊，一個最主要原因添。我記得我最後一個 按鍵嘅電話， 按鍵電話係好似2012定2013年用到，係、 哦、 啊，完全係古董嚟， 可以講係好長情。 係啊，但係一樣好笑，我後期認識咗阿牛佬咧， 係 佢都係咁樣喎。但係其實佢大我好多，但係佢都係 keep 住咁樣。我發現我個心智係比較老啲嘅，其實我同阿馮展鵬嗰啲差唔多，但係咧。 佢個年紀就會跟翻僆仔啲年紀，我就一跳就變咗好似好老， 成熟咗。 係啊， 係。咁特別啦，我自己喺網絡上面咧見到啦，近期啦，你係畫咗一個系列啦，就係港超聯啦，係、 係 真係啦，我哋香港隊踢緊波現役球員嘅唔同嘅畫作出嚟。咁、呢個 project 係點樣誕生嘅咧？ 其實就係頭先想講跟翻就係、當我開始喺互聯網係咁鋪畫嘅時候。咁然後就有少少回響，起碼你哋會睇到啦。咁然後開始就發現原來有啲行業呢，佢變咗喺網上度揾人，佢都需要有某啲人做到有一啲嘢，但佢唔知邊度揾你。咁全部大佢哋都只可喺網上揾。所以我調返，如果同而家呢當有啲好細細路仔聽呢，咁如果你真係想做一啲美術藝術嗰啲嘢呢，咁你都唔好好似我以前咁樣唔好收埋，你要係咁鋪。雖然你嘅質量要一路咁提升，但你亦都要一路將你啲作品發表出嚟， 同個世界多啲接觸。 係啦，係啦，因為其實而家去到例如之後傾到啲咧，係會你發現連啲國際性啲嘅嘢，佢都會嘗試問下你有冇興趣。係啊，咁所以如果你好似我以前咁咧，好抗拒呢啲咧，咁可能你呢行直頭係連起步都做唔到。而我就係因為鋪咗好多畫，咁我都好中意畫運動，我畫咗好多足球明星。咁我同有個朋友佢係會出下小說嘅，叫薛可靜，係啦，咁呢佢就話不如我寫啲文，你畫啲公仔呢，你成日都畫落，咁 佢都唔係咁要出小說㗎啦，佢嗰啲都拍埋電影㗎啦， 係呀，我識佢唔可以賺得咁緊要，係呀係呀，我唔識佢就會講得尊重啲，我識佢唔可以賺得咁緊要，佢話不如咁啦，我寫啲文，我寫個空想嘅足球員文，你就畫翻嗰個空想，因為佢見到我不斷畫啲舊嘅球星，即係無論籃球啊、足球啊，佢見我不斷畫，不如佢話如果淨係鋪啲舊嘅，佢覺得有啲悶，不如我諗啲空想嘅題目，例如啊班力斯魯達冇轉過會啊各樣嗰啲咁嘅嘢，咁然後開頭我哋只係 keep 咗一陣嘅，然後咧就因為咁啱撞到一啲社會氣氛，即係而家咁我話不如等好少少先，我冇心機畫啲開心嘢。係、 理解理解。 係啦。咁然後竟然係咁少呢都會有即係足總或者做設計啲人會留意到。佢問我有冇興趣做呢啲，我其實本身對畫運動嘢有興趣，因為我鍾意井上嗰啲嘢。咁我家又絕對有啦。咁然後一去到佢開頭同我傾，佢話我而家唯一就係諗足總肯唔肯批，因為足總佢俾翻我睇足總以前嗰啲咧就係好正式嘅，總之足球員揸住個波， 即係睇 FIFA 嗰啲咁樣啦。 係啦係啦，全部，但係佢其實唔係做得唔靚嘅，但係做咗十年一樣嘅嘢咧，你幾靚都冇用噶啦，麻木曬。咁然後那個設計師就話，我想睇下佢肯唔肯做一啲特別嘅嘢，咁佢就準備咗三個計劃，佢其實未問過我嘅，佢話嗰陣時佢偷咗我啲圖。就 key 咗類似嘅，因為我畫咗啲巴字奧啊嗰扎咧，咁然後咧就 key 咗類似 二巴節目咗啦， 二巴節目俾我哋睇。喂，如果咁做你哋得唔得啊？足總，足總一睇就我得喎，好喎、因為可能佢哋都知道宣傳唔可以永遠一樣，就算你一樣嘢幾精都好，你重複好多次咧就冇任何感覺。係啦，咁佢所以見到啊完全唔同，咁不如就咁啦，就咁做，咁就一拍即合。 咁真係幾有趣喎，另一種緣分嚟 嘅。其實係噶。我發現好多最後可以引申到工作關係，都只不過係因為我本身對樣嘢有興趣，就唔係因為我覺得嗰樣嘢係應該會有得發展我而做。我好多都係因為我對嗰樣有興趣，然後慢慢啲人摸索就問下你做，同埋有啲人係計算唔到嘅，即係我係嗰啲人係計算唔到。我大部分興趣淨係中意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其實所以我咪話，如果翻翻轉頭話，如果同啲細路講係。想做呢行你要主動啲去發表，你唔使一定唔使我哋成年人講嗰啲 outlaw， 你唔需要做，你只係不斷發表你嘅作品，係 總會揾到啲 connection。 呢啲嘢係啦，呢啲嘢係好嘅話，你總有一日咧係會有人 get 到。但係如果你淨係諗我冇渠道，我都唔會有人知道，然後你好快就冇做呢樣嘢咧，咁就真係冇啦。 坐低又起身搏命嗌，前来前来前来前来，睇波顺便睇下波鞋，前来前来前来前来，唱唱唱啲伟大脚脚脚，不古话引引引。